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82章惊喜。 自己开门。袁子峰把轮椅推到门口停住，双手环胸靠在墙上看着他。 突然搞什么神秘啊？ 你进去不就知道了？你的第二份生日礼物。李琴说，突然就期待起来了。第一份生日礼物是他的吉他独奏，不知道第二份生日礼物是什么呢？李琴说用密码开锁，他答一声，房门打开了。漆黑的屋子里一瞬间闪烁着星光点点，整个房间都被微弱的光芒给点亮了。里面似乎处处都是星光点点呢。李琴书怔怔地站在门口看着，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好美。 进去看看。袁子峰说着，推着李琴书的轮椅往里走了两步。到了里面，李琴书才看到地面上放着玫瑰花瓣和卡片。袁子峰用玫瑰花瓣做成了箭头，好像在指引他往下一段路走去。袁子峰还要再推他，被他拒绝了。 哎，我自己来，更有趣一些。 啊。袁子峰应了一声，便在墙边站住，没再继续。李琴书顺着玫瑰花瓣堆成的箭头，一点一点往前挪动着。卡片不一会儿就在他的手上堆积如山了，每一张卡上都是袁子峰亲手绘制的漫画和一句他们曾经说过的话。第一张是一个十七八的少年和一个小孩子对峙的画面，少年点着小孩子的鼻子，旁边画了个对话框，里面写着泥猴子三个字。第二张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人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坐在咖啡馆的景象，少年揽着男人的肩膀，对话框上面写着好久不见。李琴书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热泪盈眶了，直到走到最后一个角落，看到最后一张卡片，上面画着两个卡通小人做着比心的动作，上面写着的字比之前多了许多。李叔，哎，我从来不敢肯定地说未来我要陪你走多远走多久，但我能保证眼下这一刻我是爱你的，而只要我还能爱人，我会一刻不停地爱你，努力地去爱你，我爱你。李琴书嗓子有点哑，扭头看了一眼含笑的袁子峰。 你很烦啊。 袁子峰大步上前拥他入怀，安慰般的轻轻捏了捏他的后脖梗。 多大的人了还哭得跟个傻子似的。 袁子峰低头看着他，他吸了吸鼻子。 挺丑吧？ 一点也不丑，可好看了。他捏着李琴书的脸亲了亲他的鼻子。我李叔怎么这么好看啊？ 小袁同学，我发现你真的特别会撒谎。 李琴书没忍住被他逗笑了，扯了扯嘴角。 你这家伙什么时候能够正经一点？ 我不是一直都挺正经的吗？你去问问别人，谁不说我冷漠正经啊？就你一个人觉得我又不正经又幼稚， 是实话吗？ 哎， 袁子峰叹了口气，干脆把这话题就此打住。喜欢吗？ 当然喜欢。 李琴书很认真地点点头。不说其他的，单单是这份心意已经是足够让他欢喜了。袁子峰是个很浪漫的人，特别是对自己。但李琴书不知道的是，和袁子峰谈所谓恋爱的那些女人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袁子峰就是一个榆木脑袋的直男，从来不懂得浪漫为何物，甚至有时候能把人给气死。可在李琴书的面前，他又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只能说面对不同的人，他能给予的温柔也是截然不同的。李琴书轻轻抱着袁子峰，很认真地道谢。 我真的非常喜欢，从来没这么喜欢过，谢谢你的认真。 那我现在可以吗？ 你就是为了最后这一步是吗？ 逗你玩呢。袁子峰笑着捏了捏他的鼻子。饿了吧？我去做点面。哎，我刚跟家里的刘妈学了一招啊，给你试试看。 哎，别把厨房烧了啊。 两人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追求厨艺的精进，奈何两人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天分啊。有时候甚至把这个锅底都能烧穿了，能做出家常口味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所以每每要下厨的时候，俩人总是互相的挑剔嘲讽几句。哎，你是想挨打了是不是呀你啊？李琴书笑了笑，正要开口说话，手机铃声突然大作。他低头看了一眼，居然是家里座机打过来的。 嗯，是我妈。 接啊。袁子峰已经差不多清楚今天李琴书那边的情况了。李琴书有点犹豫，过了半晌，这才狠了狠心，按下了接通键。那头响起李母的声音。 琴书啊，吃饭了吗？ 还没呢，正在做。 啊。晚上打算吃什么？ 吃面。妈，怎么了？ 没，就是那什么。 李母顿了顿，似乎在犹豫着该如何问出口。 就是。 李琴书也没追问李母，耐心地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两人对着手机足足沉默了三四分钟，李母这才终于开口问道： 你和子峰待在一起呢？ 果然。 李琴书心里反倒是松了口气，至少他知道李母此次打过来的目的了。心里定了定，他点了点头： 是。 他在做饭呢。 是。 李琴书见李母闲扯家常，问了半晌始终没问到点上，眼看着袁子峰这面都快做好了，他终于主动开口道： 妈，你是不是想问我和子峰之间的事情？ 电话那头沉默下来了。 妈，抱歉，但我确实和袁子峰在一起。 这句话说完，李琴书觉得这么长时间以来压在自己心头那块大石头总算是松懈下来了，他似乎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